亚的，是地球的，是世界的。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， 那我不觉得。 放眼这个目标呀，无论什么生肖呀，关心一定在乎，一点注定能办得到呀。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谋统了，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了。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，大声的唱。子鼠丑牛寅虎卯兔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申猴酉鸡戌狗亥猪，这就是十二的生肖。 生肖 大家一起闹，以前我不会背， 那现在就会了， 原来这么容易，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申猴酉鸡戌狗亥猪，这就是十二个，十二个，十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十二个生肖。 是十二个生肖。

是你让我无法再爱。

深夜，你在我心田，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，隐隐约约闪动的双 其实我应该 你的心不会再回来，为何我还要等待？会不会